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啊、梵蒂岡呢，如果你講佢作為一個國家嗰個面積個人口呢，就真係蚊型到冇得再蚊型，就細過深水埗、 嗯、 但係佢嗰個影響力啊，尤其是嗰個精神感召力量 啊、嗯、啊，當然佢個財富絕對同佢個人口面積不成正比啦，佢個、嗯、財富係勁得好加關啊、嗯、不過亦都係一個秘密啊，冇人知啊，咁、嗯、但係都唔係在乎呢、這個，而係在乎嗰個精神感召、 嗯、 啊，因為全球如果你加曬所有天主教徒啊、基督徒啊，甚至東正教啊咁樣啦，如果你全部加曬呢，係講緊係24億人， 嗯， 係嘛，咁所以呢，即係呢個教宗呢，既然佢已經咁鬼死，即係我哋叫進步啦、啊嗯、即係呢個新教宗啊，都講下都唔新啊，咁但係希望梵蒂岡呢就設置，但係到而家呢亦都未宣布、 嗯 啊、好啦，咁真係呢就卒之呢就要講到呢、這個核能啦、 嗯、 核能呢大家都知道呢就係、是、有兩類嘅、啊、即係嗰個核反應、 嗯 一個就係咩 核分裂， 係啦，一個就係、是、 核聚變， 冇錯啦、啊嗯啊、即係呢其實兩位呢一個就用咗舊名稱，我用咗新名稱啦，咁但係其實呢其實新嘅冇所謂嘅、 嗯、 以前個細細個睇書呢就叫做核、嗯、核分裂同埋核融合， 是 是，即是 fission 和 fusion 嘛，你知啦、啊、F-I-S-S-I-O-N 那個就是裂開啦，是是， fusion 就是現在我們 就算你不懂物理都懂，因為我們去很多餐廳都說 fusion 啦，是吧，是是，那些口味好啦，但是呢大陸呢即係過去幾十年呢佢就唔跟呢個叫法，即係香港同台灣就咁叫，咁大陸呢就叫做核裂變同核聚變，咁、 嗯、 所以呢就整下整下呢冇辦法啦，13億人就大石就砸死蟹，咁、 嗯、 所以呢就我而家都冇辦法避免呢，我都比較傾向於見到叫核裂變同核聚變啦、嗯啊、不過冇所謂嘅，你話核分裂核融合都一樣嘅啫，咁樣樣好啦，咁就但係我喺我未講之前呢都想聽下兩位嘅意見呢，真係睇下可以做個比較嘛， 嗯 嗯， 而家我未詳盡講解核能啦、啊、即係多面睇之前、嗯、我想聽下你們對核能嘅睇法，同埋即係你覺得佢嘅前景係點呢，首先你嗰個觀感，個人嘅觀感點先呢，你覺得核能係一樣咩一回事呢，係我哋應該接受啊，定係即係否定啊拒斥啊咁嘅呢， 我覺得應該接受， 你覺得應該接受， 同埋一個係好高科技嘅嘢喇，俾人感覺係喇、嗯、即係、嗯、先進喇， 咁但係你擔唔擔心會有核洩漏啊，或者係核意外啊、核災難啊嗰啲嘢呢， 都冇得擔心㗎喎，因為人類個人口增長呢個、嗯、能源需求只會不斷上升㗎嘛，咁我諗核電廠嘅比重只會越嚟越多囉，同埋、嗯、我哋而家都冇第二個方法比核電更好取代、 嗯嗯、 如果因為繼續燒煤囉，但係又會越嚟越熱，咁、 嗯、 暫時未有更好方法囉、嗯、我都接受嘅， 即係無可避免都要接受，好啦，咁啊 ，Jeffy， 你又點睇咧？ 我要講一個大立場先， 嗯， 即係其實大立場我係反能源嘅， 嗯， 即係咧我 反能源就冇得嘅，因為能源就一定要嘅，係嘛？你食飯都係能源， 係唔係？即係反嗰啲，即係點講啦？係啦，即係唔可以話食飯啦。譬如話我即係反，譬如電力嗰啲啊，咁我即係最，譬如我自己覺得最好嘅，就梗係全世界一齊唔好用能，即係唔好用呢啲咁嘅燃料啊、能量啊，咁啊，即係好似譬如一齊耕田咁啊。 咁但係你咁、那個問題就係話你冇電，咁你要翻冇電嘅世界。其實講真，冇電嘅世界唔係好耐嘅啫，不過大家覺得習以為常。其實150年前咧，全個世界大部分地方都冇電嘅喎，150年前係嘛？咁但係唔通你即係話我哋要翻去以前一個嚇、啊，即係叫做現代社會前嘅，即係 pre-modern 啦，叫做啦 pre-modern 嘅農業社會，係淨連電氣化呢樣嘢都冇嘅。 我係咁噶，唔係即係我個大立場，基本上即係雖然我而家就 即係冇雪櫃啦， 係啊， 冇冷氣啦，冇電視啦，嚇，冇手機啦，冇電腦啦，咁咯喎。 唔係因為我覺得咧， 好極端喎、 啊。唔係咁你嗱，即係點講？即係呢個大立場嚟嘅啫，因為咧咁、你。 陶渊明啊，系 唔系？即系你如果咁样咧，你而家个能量，即系你个能源问题，有好多嘢就控制唔到啦。 系 咁，同埋而家即系譬如话好大问题，即系譬如而家嗰个 碳嘅排放嘅問題咧，其實好大問題都係即係一個能源嘅問題啦。即係我哋人類要消耗能源啦。咁即係如果總括嚟講，即係我雖然我自己仲做唔到嘅，即係我都生活喺現代。咁但我就覺得就最好緊係大家回歸田野啊。咁啊，其實解決曬問題，因為你直情乜都唔好用，就唔需要討論應唔應該有核能呢樣嘢。 咁亦都好多人咁講，Jeffy 如果咁講，我其實一早我即係僆仔嗰陣時候，我都達到呢個結論啦，都唔使講啦。我十零廿歲都知道，最好嘅環保策略就係七十幾人一齊自盡啊嘛。咁我諗呢個問題嘅時期咧，話俾你聽，當時係三十億人嘅啫，三十幾億人有你幾可怖啊！即係我讀中學嗰陣時咧，我話三十幾億人一齊自盡咪最環保咯。咁但係冇意思噶嘛，大家都明白呢個命題咁樣講法係冇意思嘅。冇人就唔需要有環保定唔環保啦。 咁講我又覺得可行嘅，因為咧其實你直情唔要能量，咁你個人唔會滅亡噶嘛。咁不過咁講，即係如果講翻真係切合翻呢個現代，即係而家即係睇嚟冇可能有啲咁嘅主張啦。咁就係睇嚟咧，核能咧同埋對比起咁多種能源啦，即係暫時嘅，咁好似核能係暫時最清潔噶啦。即係同埋我哋能夠開賽道，譬如話之前講過啲太陽能啊、風能嗰啲，咁其實都有能力，即係都可以取代到嘅。即係如果咁講，有可能性啦。但係暫時我哋未做到一個有效率啊嘅途徑，係可以能夠將啲太陽能啊、風能可以轉變成現代我哋而家咁樣嘅消耗程度嘅能量。暫時好似未得嘅。咁所以咧，核能睇嚟係最安全嘅，即係同埋最有效嘅。咁但係當然都好。即係好多危機啦，即係其實雖然話就話其實嗰、那個即係頭先講過一啲可能核嘅意外啊，你或者可能將來你譬如話一啲軍事嘅即係譬如話其他國家嗰啲核能用喺啲其他 嘢，一個就核武問題，嗱兩樣嘢，嗰、那個問題咧就話你如果係核武，我哋其實應該咧就係一個冇核武嘅世界。 系啦， 咁同埋無核世界同冇核武係兩回事嚟嘅，因為你話如果我哋核能作為一個和平用途咧，我哋應該可以接受，但係核武咧，我哋應該係完全面消除嘅。但係有啲人激進咧，就話連和平用途嘅核能都應該消除，嗰、那個叫核電歸零嗰個概念。 係冇錯。 咁係兩回事喎。 但係咁講，譬如話你整把刀出嚟可以切生果啦，咁你把刀咁你難好難免嘅話，有個人唔知因為可能愛嚟做愛嚟斬人咁咯。 係啊，咁係咪即係話連刀都唔要咧？ 嗱即係咁講，即係嚴格嚟講咧。其實就唔可以話係純粹係話個刀應唔應該我嚟斬人或者呢、這個、即係應否個問題咯，即係我哋無可避免咧有得核能呢樣嘢咧，咁就有機會有其他人就真係佢哋會用噶啦，就唔係我哋。 嗱，其實咧兩樣嘢嚟嘅。嗱，如果我哋講核武同埋核能咧，確實係好難，即係你話係夾硬將佢撈埋。但有一樣嘢咧，其實灰色嘅，就係叫做核恐怖主義，叫 nuclear terrorism 啊，即係話如果有一啲非常之激進，好似而家嗰個伊斯蘭國，或者第時有第二啲恐怖組織咧，佢能夠有辦法咧，係偷到呢啲咁樣嘅核燃料啊。當然基本上就係濃縮油啦，係嘛？你知道因為核裂變咧，我哋基本上都係用油二三五噶嘛。但係油二三五咧，其實喺天然嘅存在咧，其實係個含量係少嘅，因為主要存在嘅嗰個同位素咧，就叫做油二三八啊嘛。咁油二三五其實係其中一個即係屬於微量嘅同位素。咁但係二三八就唔能夠攞嚟做核燃料嘅。咁你就所以就要你開採咗嗰啲油礦咧，你係要通過呢個高科技嘅，我哋將個濃縮去做 enrichment 嘅過程， 衛生機咯， 係啦，係好多嘅咁然後咧，你先至攞到嗰啲油二三五係嚟去進行嘅。咁所以點解就話濃縮油成日我哋喺聽新聞都聽啲人講啦嚇，就點解咁緊張？就話濃縮油即係其實佢固然可以愛嚟發電。但其實佢基本上都可以用嚟製造核武， 係 咪啊？咁如果你俾啲恐怖分子攞咗咧，其實電影都做過唔少次啦，係嘛？即係啲荷里活大電影啊，咩《虎膽龍威》或者咩都好多啦，咩《Mission Impossible》啊，諸如此類，都話即係呢個係哇！嗰啲恐怖分子就話整咗個咁嘅核彈，就偷偷地又運咗入去，即係紐約市中心一爆就成個紐約冇曬咁樣， 係嘛？咁我已經將呢樣嘢歸類就當埋佢係核武㗎啦。 其實係一般我哋叫核恐怖主義啦，係 啦，即係恐怖其實即 係一種恐襲啦，核恐襲 係啦，即係種武力。 是啱， 同埋就係最後個分類就係個意外啦，係啦，即 係就係福島咯，譬如福島， 係啦，冇錯， 自諾貝爾咯， 係啦，冇錯。 咁但係即係既然你咁講，你即係話，所以你就覺得即係核能係唔應該嘅？ 唔係，其實即係我係覺得反而佢應該，即係 反而應該啊，唔係即係好混淆喎。 而家個情況即係我睇到個咁嘅問題喺度啦，咁但係暫時嘅情況嚟講咧，咁就核能係核能係一個比較上暫時係一個。比較上喺 好嘅選擇， 好嘅選擇， 即係比起燒煤啦， 係啦，冇錯，係最咁多個唔好選擇裡面，就唯有最好嘅選擇啦。 即係我哋就所謂叫兩害相衡， 係啦，冇錯。 取其輕啦，係 啦，冇錯，係啦，冇錯啦，係啦。咁呢個就係係啦。 咁啊，咁講咧，似乎我哋三位主持人咧都幾一面倒喎。因為我前兩日咧就正啱啱就去咗聚賢書室，就即係同一位即係佢係做公運研究嘅歐龍宇先生咧，就一齊去講個講座。咁就係都講呢個巴黎峰會啊、全球暖化咁啊。咁但係其實佢個立場就好鮮明嘅，因為可能佢當年啦，即係可能都係仲係三廿零歲嘅時期啦，佢就即係好積極投入過嗰個反核運動。因為當時香港就係起嗰個大灣核電廠啊嘛，你哋嗰時好細個或者未出世啦，即係80年代啦講，最高峰咧就87年嗰陣時啊，直情哇，即係好多人簽名反對話起呢個大灣核電廠嘅。咁但係當然曬鬼氣啦，又唔喺香港起。你點反對啫？反咩對啫？係嘛？咁啊，當時我最記得嘅就係詹德龍啊，就講過嘅，佢話如果真係起咧，我就一定會移民，就唔會翻嚟噶啦。咁嚇，咁啊，卒之大而佢而家都翻咗嚟啦。咁但係卒之咧起咗啦。咁就但係即係嗰晚，即係前兩晚歐龍宇咧，就佢係講下就講到反核呢樣嘢，即係佢就覺得我哋對抗全球暖化一定係迫切噶啦。但係咧，核能又係一個惡魔嚟嘅，我哋絕對唔能夠因為反對全球暖化，即係抗拒全球暖化啦，就去擁抱核能嘅。咁呢個就係一個好複雜啦，係好複雜。好啦，咁啊未講到之前咧，我你知我最中意講古仔講歷史㗎啦，咁啊講翻啦。咁啊最先咧，其實人類即係發現原子啦，就係100年前左右啦，100年前多啲嘅啫嘛。電子啊，發現呢個湯姆生 Thomson， 咁啊原來就發現電子，原來原子咧就由即係外圍有電子，入面有原子核。個原子核咧呢就盧瑟福啦，個盧瑟福咧就揾啲粒子咧嚟去撞嗰啲原子，發覺咧大部分啊其實佢就係有一個金箔啊，個金箔咧就即係揾啲粒子嚟去撞佢咧，發覺絕大部分咧直情暢通無阻，好似冇嘢咁。但係有少部分咧就竟然咧哇直情係彈翻轉頭嘅。喂，點解咧？咁原來又話，原來原子咧，即係呢個金箔嘅由金原子組成啦。咁但金原子咧，原來大部分嘅空間都係空嘅。佢主要嘅質量就聚集咗喺中間，即係最正中嗰部分就叫原子核。咁所以咧，你嗰啲粒子射埋去咧，大部分咧，如果佢離個原子核遠嘅話咧，佢自然當個冇道暢通無阻，好似嗰塊金箔唔存在。但係有少部分啊，啱啱射正個原子核咧，佢就逼砰一聲彈翻轉頭咁樣樣。咁佢當時即係用呢個咁嘅方法咧嚟去探究原子內部嗰個奧秘咧，就係盧瑟福就第一人啦，好勁啊！咁但係即係古仔好長啦，如果講一講又幾日幾夜都講唔完。咁但係到最後咧，亦都係有科學家咧就曉得，佢竟然咧發覺咧，原來有時呢啲粒子撞埋去個原子核入面咧，係會俾個原子核吸收，吸收咗之後咧，嗰個原子核會分裂嘅，成為兩個唔同嘅原子核，即係變咗就係、是。直情係兩種元素啦，即係佢原本係一種某一種元素，佢變咗兩種元素。咁呢一個咧就叫人工嘅核分裂，或者係人工核裂變 ，new 即係係 artificial 嘅 fission。 分裂都係佢自己本身嘅個特性，但 係 就 係啦，即係原來佢呢啲就叫核子反應啊嘛。咁核子反應咧就，但係後嚟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是、發現佢其實用一啲咁嘅中子啊，用一啲個 neutron 嚟去撞佢咧，佢發覺原來咧，你係如果係用一啲慢嘅中子，即係有一啲嘢能夠將減慢嘅中子速度咧撞埋去咧，佢裂變同一時間咧，佢又會釋放一啲慢嘅中子，即係速度比較慢嘅中子。嗱，咁呢樣嘢好緊要啦，因為呢樣嘢就係叫做咩咧？其實呢個名亦都係一百年前都唔夠咧，先即係發明出嚟，大家而家個個都知啦，叫做連鎖反應啦，係嘛？因為你整爛咗個原子核，佢就會釋放一啲粒子，就整爛其他原子核。嗰啲原子核又會釋放一粒子，又整爛再其他原子核，係嘛？咁呢啲咪叫 chain reaction 啦，就叫連鎖反應咯。嗱，呢個連鎖反應咧，其實我哋知道亦都係要一個臨界體積嘅臨界點嘅，即係咧，所以原子彈嘅原理咧係簡單到冇得再簡單。即係原子彈你好似係好高科技，但係原來佢嗰個設計好簡單，就係兩嚿嘅油二三五。即係提煉咗好純度高嘅，就造成差唔多係兩個半球咁樣。咁然後到佢引爆嘅時期，嗰個信管咧就係有啲炸藥一炸，就將呢兩嚿嘅半球形嘅油二三五大力咁推埋一齊。咁於是咧，佢之前咧半個球嘅油二三五咧就未到嗰個臨界體積嘅，但係當佢兩個一加埋咧，就超過咗嗰個臨界體積。咁嗰個連鎖反應咧就可以不斷發生，唔會停咧，就直到佢全部油二三五咧。都分裂曬就即係爆炸，喺好短時間入面咧，所以呢個就原子彈嗰個原理啦。好啦，咁但係呢個咧，佢釋放嘅能量點解咁大咧？就係、是、因為佢係一個核 子嘅反應。我哋平時喺化學實驗室嗰啲化學反應咧，同佢係兩個世界。因為化學反應咧就係外圍嘅電子嘅變化啫。咁外圍電子嘅變化咧係絕對唔需要用到 E 等於 mc square 嘅。但係核子反應咧就真係體現咗，亦都第一次印證咗愛因斯坦嗰個質能嗰個互換嘅關係嚇、，mass energy equivalence 就係 E 等於 mc square，所以佢釋放能量係大過化學反應咧，係講緊百萬倍嘅嚇、好，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再繼續。